好，翻到嚟第四个环节啦。 第四环节咧，我哋就要道歉先嘅，因为提示就系我哋系唔到珠海航展嘅。 系啦，我等我不如我讲两句啦。嗱，主要原因咧就首先咧就是、上个礼拜一咧就个团就同我哋讲就放我哋飞机啦。跟住咧，我哋咧就尝试咧就去买飞啦。咁小弟唔好啦，因为咧我回乡证又做得慢啦。咁我就搞到跟住去到星期四先攞到张证。 我催咗好多次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上到星期四先攞到张证，点知到我攞张证嘅时候咧，另一个问题就系我咧发觉我 WeChat 买飞咧又有问题。 唔知 WeChat 买飞嘅，其实嗰日咧系喺礼拜四嗰晚咧日佢喺过咗办公时间咧已经买唔到飞噶。 哦，因为咁啊。 系啊。 咁咧就我个 WeChat 个 WeChat Pay 咧。我系点都入唔到钱啊！ 因为你新 account 可能 唔知道我点入都入唔到、 啊，可能新 account 佢未俾你入到钱。 但系最好笑的地方就咩咧？就是、跟住咧，我去亲啲Circle K 啊，去嗰啲咩咧？佢话先生唔好意思，我入唔到。跟住后来咧有一个答我就你咧今日个金额过咗，跟住吓我零噶、啊， 零系咯。 佢话我过咗咯。个电脑显示噶，我心谂死咧，我咪做节目做得多得滞咧，我嚟紧冇得买呢 WeChat Pay 噶嘛？ 我系真系唔知啊， 好唔紧要啦，冇办法。 因为点解咧？我哋谂住喺个官网度咧就买航天，即系呢啲叫做电子票。 电子票系啦。 咁啊，电子票咧系要入呢个实名同埋呢个回乡证 number 嘅。 系。 咁啊，呢位就未攞到 number， 所以我有星期四谂住星期四买啦，点知但星期四已经买唔 又 买 唔 飞啦， 系啦，实体票又买唔到，系啦， 都 记 唔切啦。 你淘宝都记唔切啦，所以都冇办法啦咁样， 系啊， 唔好意思啊，咁唯有咁啦，我哋下次如果有新加坡航展，大家去啦，有咁讲啊，有网友咧话，咦，可唔可以去呢度嘅莫斯科航展啊嘛，莫斯科咧，我同 Alex 有啲惊嘅，因为莫斯科年年咧机场都有啲人唔见咗嘅， 系啊，你知道我哋搭巴好咁衰，成日都， 我哋仲要成日讲俄罗斯啲衰嘢咧，随时特工就招呼我哋嘅，系啦，所以莫斯科你未必啦，但系可能去新加坡啦，同埋Simon邀请我哋去美国嘛，我哋都会谂嘅，系啦，美国嗰个就睇睇下啦，因为有个都几好嘅， 你系咪香港出世噶？ 啊， 你系咪香港出世？ 系啊，我唔喺国内噶， 咁攞 visa 容易啲嘅。 系嘛？应该 OK 哦。但系依家我哋 同你英文好嘛？英文好 嘅关事啊！佢批俾你嗰刻，佢都未必咩噶嘛。系啊，但系咧 要见领事， 可能攞 BNO 咯。 唔系嘅，要攞 好啲咯， 要见领事。你都要攞 visa 先入到美国噶。 系 BNO 入唔到美国。 啊，唔系，我意思系 BNO 佢望你入境嗰阵时咧，可能心谂咦，英国人自己有咁样。系啊，但系我要去攞咯。 系 好贵啊！听讲依家做下都。好啦，我哋正式开始讲啦嘛。 好。 好啦，咁咧就我哋咧先讲珠海航展，点都要讲少少啦。嗱，我哋人到啦，心喺度嘅。 系啊， 我哋都会。 有网友去咗 send 好多相俾我哋啊， 有屙尿相喎， 屙尿相 系啦，系啦，呢啲冇讲冇讲， 系啦。 咁咧就讲翻咧就十一月六号系咪啊？咁啊，珠海航展嘅正式开幕啦。咁啊，当日咧其实咧就 系 有啲精彩嘢嘅，即系我哋喺电视睇到噶啦。第一个咧，哇！佢真系讲到全国欢腾啊！呢个 系 就系咩咧？就系签十 B 咧，做咗一个好劲抽嘅动作。 简单啲嚟讲，就系全国晒命 show。 系啦，全国晒命 show。 系啦， 咁咧就咩咧？嗱，好笑嘅，有啲国内朋友咧，如果你问佢嗰日咧最精彩系咩咧，就唔系签二零。嗱，佢理论上有三架歼二零咧就飞咗出嚟嘛，跟住就做机队编队表演嘛，咁咧阵间讲嘅都会就系歼二零咧佢究竟表演啲乜嘢啦，咁但系咧就我话咦乜唔系最精彩呢个咩，佢话唔系啊，梗系你梗系冇睇歼十 B 啦，同我讲歼十 B， 我话有咩咁劲啊？歼十 B 嗱，我哋成日讲啦，歼十 B 又会俾雀仔打啦，啲雀仔特别中意佢嘅，个单引擎一爆就即刻死啦。咁所以就好似好惨咁，跟住之前有啲飞行员就死咗啦，系咪有个女飞行员做完航空表演之后，跟住翻去转头死咗啦？ 系啊，湛江嗰个啊， 唉，好鬼惨啊！ 湛江基地嗰个， 湛江基地又出事啦， 系啊， 咁所以就好似冇老赖部机系咪？ 系， 咁但系今次咧，歼十 B 咧装咗呢个叫做矢量推向矢量喷向引擎， 系啊，即系嗰个喷嘴可以识喐噶啦， 喷嘴识喐嘅，咁咧就佢就做咗个叫做眼镜蛇动作系嘛， 系啊， 咁啊几惊死咗啊嘛， 系啊， 系啦，咁呢个眼镜蛇动作其实咧第一步做咧，我冇记错就苏廿七。 侧位系列都系 侧位系列，嗰阵时咧第一次做咧，啲鬼佬心谂：哇，乜战机可以做呢啲动作嘅咩？ 仲要重型战斗机， 系啊，佢就超重嘅。 嗱， 你讲起就即系个气肉就系歼十 B 一部中型嘅， 中型系啊， 中型嘅。所以咧，大家有比较，如果大家有睇片知噶啦， 系， 如果你有睇片咧，你未见过如果系苏联做咧，佢嗰个转向咧，首先咧就我自己意见啦， 系， 佢咧嗰个仰角系再大啲嘅， 系， 然之后咧落嚟嗰系潇洒啲嘅， 系。 咁呢啲都係感覺嘅，好主觀嘅。 嗱，首先講蘇廿七嗰陣時咧，係未有齒向噴嘴已經做到 嘅。係啊，佢唔使㗎， 即係靠氣動設計已經做到啦。 係啦，咁同埋個引擎推力都 OK 嘅， 又唔使壓翼嘅嗰時候。 係啦，係啦。咁同埋你話個引擎，嗱，因為咁講，依家歼十 B 咧，如果可以咁樣飛， 係， 即係咁係咪其實代表佢依一個引擎嘅力量係強咗好多咧？ 有進步咯， 有進步。 啊，因为声称呢个系自家研发啊。 系啊，今次咧就嗰、那个就自家研发啦，同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 系， 你知唔知今次咧佢嗰个未，其实咧佢系好多块啲片咧砌埋一齐噶嘛， 系啊， 跟住咧就喐噶嘛， 每块片咧都会有个液压嘅臂咧去控制嗰、那个即系伸缩咧，就控制嗰个叶。即系个喷嘴嗰个蠕动 啊，系啊，但系最搞笑就系咩咧？你知唔知嗰啲片咧？嗱，如果你美国 F 22咧， 系 就两块啦， 两块上下两块。 以前啲 F 16都有噶， 你做过实验嘅？ 做过实验噶 F 16，同埋 F 16嗰个咧做出嚟咧，印象中系唔会比依家呢个30B 差。 你知唔知最开头嘅苏联嗰阵时做刺向喷嘴呢样嘢咩？ 系 真系喺个苏27后边加个箱后边做喷嘴， 咁搞笑？ 系啊，啱啱开始 加个箱，个箱喐 系啦。 咁都啊， 系啊， 但系又真系得喎。 你嗰唔系嗰个试验嗰个气动设计，对嗰个气嗰个气流会唔会好大影响啫？ 哦， 即系啱啱设计嘅时候， 即系佢原本又唔系真系谂住咁样。 系啦，咁你之后梗系做到呢个再细啲嘅齿向喷嘴啦，即系又长又好机动嗰只啦， 系啊，好用。咁咧就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冇发觉签十 B 呢一个嗰块片咧？ 系。 是短过俄罗斯的。 俄罗斯呢是长又凸的嘛。 长啲㗎。係 啊。 係啊。同埋呢佢个位呢可以个角度呢拉得再大啲。 係啊。 咁所以呢如果咁讲呢即係话呢点解我头先个意见就觉得佢个仰角冇咁大。同埋跌落嚟嗰个冇咁流畅呢係有机会呢就係嗰个因为佢块片短啲啦。 係。 个角冇转得咁大啦。咁所以呢就应该係嗰个位有影响嘅。 係啦。 咁同埋呢就嗱有啲评论呢我有睇呢就话点解要做短啲。 系， 咁对第一个就系佢做唔到咁长啦，即系技术问题啦。 我觉得呢个唔系重点嚟嘅。 第二个系咩呢佢哋话因为呢部嘢要装个歼20， 系， 咁咧喺啲新闻发布会上面咧，有人就问杨伟， 系， 你知边个？你知边个杨伟啊？ 杨伟雄啊？ 唔系啊，杨伟啊， 杨伟， 你知边个杨伟啊？ 你有冇杨伟？ 我冇嘅，冇啦，真系嗱，杨伟咧唔系一个病嚟嘅，杨伟系佢哋嘅总设计师，我记得好似叫杨伟啊。 咁要出口啲伟哥俾佢。 系啦系啦，咁佢咧就同佢讲，就问佢话：喂，你依家咧歼十 B 引擎咁鬼劲，你会唔会装个歼20啊？ 系， 跟住佢话：你又知冇？ 你知冇？ 系啦，嗱呢句。透露咗啲乜嘢呢呢句就透露咗即係话其实歼十 B 呢嚿嘢根本就唔係俾歼十 B 用嘅。 嗱 佢係諗住俾呢个嘅歼20用。 即係咁呢个涡扇10同涡扇15呢其实个设计呢就不自来自呢个苏联 AL31 嘅。 係 佢学一个再劲呢个叫 师傅 就是学呢个 美国 GE 嘅 F110 或者 F101 嘅技术嘅。 係 佢点样学呢佢唔係真係买副 F101 或者 F11 俾你喎。 我冇可能 啦。咁佢逆向。 系 买部民用版嘅， 系 嗰部民用版叫 CFM56， 就冇 AB 咯， 系冇 AB 嘅，同埋一个大风扇，咁但系逆向咧就攞咗美国啲技术， 系 逆向啊，用呢个民用去逆向翻个军事，美国军事嘅， 真系唔知佢个技术攞几多啊， 系啊，唔知攞几多嘅， 总之攞到啲， 因为你民航机飞佢一定要，佢中国一定识维修噶嘛，咁先， 哦咁啊， 咁啊佢逆向咗你美国啲技术， 台湾都系 系啦，咁啊就咁另外就再喺呢、這个。 呢、这个基础上面， 呢、这个美国呢个基础上面，再自主啊， 系 呢、这个研发咗呢个齿向喷嘴加落去。 哇，自主研发呢个啊， 系啊， 真系唔系 我哋学翻呢、这个学翻呢个字啊嘛， 系啊，自主研发啊 ，indigenous 啊， 呢、 啊 这个字真 系 好劲。咁、啊、所以咧，就而家有人有个说法咧，如果根据杨伟个说法， 点会系呢个字啊？ 系 呢个字 咧，J20 嘅总设计师， 点会系呢个字啊？系啊， 哇，总设计师咁讲，佢、啊、总之佢就话，而家咧可以装上去，即系佢个意思就是，如果可以装上歼20，咁歼20大家知咧，佢两个引擎其实个位系好近嘅， 系。 如果咁近嘅话咧，如果你个嘴长啲咧，都可能你发嗰都发到隔篱。 嘴对嘴系啊，发佢啫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应该要做短啲。 哦。 咁啊有评论咁讲， 系。 咁我谂就未必关事嘅。我谂其实就系你头先你咪讲液压系统嘅， 系。 我谂系嗰啲液压系统只能够做到咁长咯。 哦。 即系再长啲佢都会弯。 转机唔够力。 同埋咧，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冇咁开心住。 系 你试下俾佢飞多十转八转先啦。 哦， 佢大佬飞一转梗系得啦，唔得都整都得啦， 系嘛？ 咁所以咧，你即管就睇下嚟紧歼十 B 可唔可以咧，有一小部分已经咧批列咁样装。 系 佢哋话咧，起码有10架8架装咗噶啦。 哦， 咁我哋就即管睇下呢啲中队系咪嚟紧有得睇。 准备留翻几多架睇下？ 唔系啊，你估装完呢10架仲有几多架可以一年之后仲见到咧？ 哦， 系嘛？如果频频飞嘅话，所以真系唔知嘅。好啦，另一单咧，我反而觉得呢单爆嘅。 呢 单咩咧？就系歼20。 咁咧就大家知咧，其实歼二十咧就呢部嘢咧已经不停有人讲，就系、是、因为而家中国最劲嘅机咧就系歼二十同埋歼十六。 系， 其实有人唔认同嘅，有人觉得全世界即系全中国最劲机系歼十六。 系啊，就歼十六冇去珠海啊。 歼十六冇珠海噶， 系啊，唔去珠海，歼十一又唔去珠海，歼十六又 你歼十一就冇见去现世啦， 唔紧要啦， 歼十一就冇啦，真系冇啦。 咁个双引擎战斗机啊嘛， 我知啊，但其实佢唔可靠。 最惨一样嘢就嚟苏三十同苏三十五都冇去珠海，往年都有噶嘛，而家冇。 苏三十五系唔可以去嘅，因为苏三十五系国之重器， 系啊， 同埋最紧要咩咧？苏三十你未经俄罗斯认同，你唔准出噶。 系啊，跟住仲要话俄罗斯一去，我个专家去到话你抄我啊嘛。 咁梗系啦，你系咪讲歼十六啊？咁咪讲清楚咯， 唔知啦，系啲千十定千二十啦， 其实其实所都系啦，冇关系啫。你由千六开始计系咪啊？你由千六啦、千七啦、千八啦、千十啦， 系 你所有千嘅系列 都系空出嚟嘅， 咪系咯，你都系噶啦， 都系空出嚟嘅。 系啊，所以你，唉，其实人哋今期先同你讲都已经好似噶啦， 系啊， 系咪？但系都唔紧要啦。我哋讲翻千二零啦， 系。 咁咧有啲报道讲啊，就话咧，近排咧，佢哋个航空工业咧就发布咗一段宣传片啊。 系， 系啦，段宣传片大概四分钟多啲啦，咁样，咁咧就好科幻嘅成件事，咁咧就好多唔同嘅机种走出嚟飞啦，咁样，其中咧佢哋话咧喺个甲板啊，航空母舰嘅甲板上面啊，就停咗一啲机啊，咁佢哋觉得咧嗰个机头啦，佢就咁嘅，佢咧就成部飞机咧就由个机头 pan 过去，就 系 正面咁 pan 嘅，所以你净系见到机头啫， 哦， 咁见到机头就话，诶呢个一睇就知歼二零啊，系啦。咁我想讲，其实呢啲宣传片咧，你话用一个宣传片就话大陆系将歼二零摆上航空母舰咧， 系 就唔真嘅。点解咧？ 我睇下系摆上去定系飞上去啫。 唔系，即系意思系嗱，你冇得妄自猜测咧，解放军谂嘢嘅。 系， 因为咧解放军谂嘢可能比你更低嘅。你话摆歼二零，最后佢摆歼十咁， 系 你点知啫？ 我觉得摆歼十机会大啲。 系嘛？ 系， 因为歼十细啲嘛。 系啊， 系啊， 唔想啲。 但系歼十，但系个骨架唔靓。 咁整个架歼十 C 出嚟，净系 for 呢个 系嘛？ 玩歼十 T 啦，唉，净系 for 航母舰咯，加条工字铁咯，系咪？ 仲要弹射板。嗱，因为咧，你睇嗰啲结构咧，佢未嗰个进气度咪喺下面嘅， 系啊， 个位咧，咁佢唔够硬本身，即系嗰位吉噶嘛。咁你挫嘅话，你就会用 白色头顶咯， 爆咯。哇，你改咗部机喎，直头大佬。咁但系咧，如果你摆歼十六咧太重啦，又飞唔起啦。咁另外如果你话摆摆歼二零嘅问题就歼二零嘅轻过歼十六嘅应该 系， 歼二零轻啲嘅。但 系 歼二零咧个 歼十六、歼十五啊， 嗱，歼十六应该都重嘅，歼十五就仲重啦。咁所以咧，如果歼二零摆上去咧，就应该佢系轻过歼十五、歼十六。但系问题系个架要再强化， 哦、 因为佢原本净系放空中嘅啫嘛， 系啊， 放空中唔使咁多扯啲力噶， 系咯、啊， 佢净系要变嗰啲举力嘅啫嘛， 系啊， 所以咧如果你问咧，我觉得就歼二零机会都唔大，但系就大过歼三一，因为歼三一其实部机攞嚟睇嘅， 你唔好对个未出世嘅细路有咁 咁 严苛指责啊， 唉，其实我指责佢好多次啦已经，所以咧呢部嘢应该系唔 work 嘅， 系 应该系唔 work， 所以大家就唔好谂啦。咁另外咧就呢条片大家亦都唔好认真咯， 系。 咁我都系嗰句嘅，我维持原判就系咧，歼十五嚟紧咧呢十年都要用歼十五噶啦，冇得变噶啦。咁咧而歼十五想唔想到去做嗰个弹射板咧？弹射会唔会最后咧就剩翻个辘咧，跟住个机就飞咗出去跌落海咧？我哋都未知嘅。 系啊， 系啦，咁呢个就所以就冇得去暂时。 歼二十你仲有冇嘢讲？ 有， 好 讲多两句。咁喺歼二十咧喺最后嗰日咧表演咧，然后佢打开咗个弹仓， 即系好似超人咁啊！俾 S 你睇， 我俾个肚你睇啊， 俾 S 你睇。 系啊，咁入 我系超人嚟嘅，我系 S。 咁咧，佢咧打开咗就俾你睇嗰啲中距离空空导弹， 系 啦。咁有架歼十，Plex 十五啊，系啦。咁大家知 Plex 十五咧，就其实系个性能系同 AIM 一二零 D 咧系相近嘅。 佢话 系啦，咁咧就大概写到150咁样啦。 声称啊， 系啊，咁啊，即系听讲就劲咯。咁佢哋话会嚟紧去到200。 佢系主动雷达噶。 suppose 系系啦，但系依家未肯定。 OK， 咁咧依家佢哋话歼二零入面咧可以载四支，系啦。咁理论上同 F22 比咧 ，F22 可以载六支。 Oh. 你就唔知点解嗱，你个身大过人噶， 系， 但系你都系载四支嘅，人哋载六支嘅， 假靓啲人嚟。 可能同埋人哋个设计合理啲嘅，我觉得系啊。咁因为佢咧可能有啲地方攞嚟制油， 我知点解， 系 因为人系有120， 系 先有。有 F 廿二，而家你系有咗你有歼二十先， 你先整个歼十力，哦，霹雳十五， 先有霹雳十五， 哦，咁你长咗， 系啊， 但系你阔都咁上下啫，系咪？咁所以系好鬼奇怪嘅， 个架冇咁靓，我哋 系啊，系啊，咁同埋歼二零今次咧，总之打开咗个仓咧，有样好处，你睇到佢入面有弹，得个问题系咪模型嚟嘅咧？ 你点知佢真假咧？ 系啊， 系咪？咁所以都好啦，佢都打俾你睇。 可能扎带扎实嘅 啫。系啊，所以咧，其实大家有冇发觉就系中国好似个军事透明度高嗰啲啊？ 系， 咁都好事嚟嘅。 好过苏武匹嘅。 咁啊，苏武真俾你睇， 系啊， 系嘛？其实都 OK。你知唔知人？你有个朋友同我讲，哇！歼二零几劲啊！佢打开俾你睇嘅，上次巴黎航展啊 ，F35 啊，你诶讲啊，佢啊飞啊成，佢都冇打开俾你睇啊。 F35 系啊，冇打开俾你睇嘅，个舱系冇打开俾你睇嘅、哦，你入面可能冇嘢嘅。 但系 Simon 成日都走去摸个肚，唔系摸嘅，即系擒嚟影个肚。 影个肚就俾人捉啊 ！Chinese face 呢啲系咪间谍嚟噶？ 系， 总之长炮你仲要。 啊，讲起长炮，仲有歼二十嘅嘢讲，仲有冇？仲有冇？ 差唔多啦，到你啦。 歼二十咧，嗱，已经即系。近呢十几廿年啲光学咧，影相啊，即系民用嘅相机比较犀利啊。 系 咁啊，歼二十咧俾人酸爆嚟影喎。 酸爆影咁点啊？ 即系酸爆咧，好影影得好清楚咧。啲玻璃胶唔系咁实， 唔得我。 即系个接位咧，即系个 流蜡， 唔系流蜡，即系硬系觉得啲好似唔 系 好实咁样嘅。系咁啊，仲有佢咪有啲涂料嘅机头， 金色咯、 啊，唔系金色，唔系即系个。机头啲涂料啊，机身机头 系机身嗰啲系 有影俾人影到唔匀匀， 唔系嘛？ 有两笪渍喺度， 咁大镬 系啊， 豉油渍咁啊， 系啊，两笪嘢喺度， 哇！ 所以都 有啲搞笑喎、 啊。系啊，我搵翻下，咁我摆上网先。 因为咧，以前 F22咧，俾人影到咧，嗰啲漆咧落即系跌咗啊， 系 嗰啲，但系人哋系因为飞得耐啊。 系， 人哋有作战效能噶嘛？ 系啊， 你都未试过作战，你平时都系摆入去机库嘅啫。咁你做乜搞到自己咁啊？多两笪积啊？ 系啊， 咁大喎，呢啲要攞去鞭尸喎？呢啲真系边个？喂，你全国人面前出丑喎？ 系 啊，呢啲真系鞭尸。 系 啊，好啦，咁我哋今集嘅军事 仲、有一样嘢，讲翻网友呢、這个上次我哋讲错，我讲错啊。 系 鱼叉系超系有五倍音速嘅，有一个网友唔系鱼叉系凤凰系啦，我。讲错咗系鱼，我讲错咗系鱼，即系我心里边 鱼叉 系鱼叉，但系其实我口讲紧凤凰，所以错咗个 五倍。我就记得超音速，我就唔记得 超音速系五倍，四至五倍嘅 系 啦。 好咁啊，即系多谢 Alex 个吓订正啊。咁、 okay. 我哋就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系嘛。 OK， 好，拜拜， 多谢，拜拜。